第44集，瓦解。 再给你一次诚实的机会，最后一次。 但安里并没有回答，他露出似乎很迷茫的神色看着许少卿。安里被勾起了一些模糊的回忆，不是昨天的，是刚才的梦。但是那个梦让他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他昨天断片了，而许少卿讲述的和自己想象中的情况完全大相径庭。 不会吧？ 许少卿看着安里那种虚弱无助的欠欠的眼神，更加不受控制了。 看什么看？说话！ 我昨天晚上有没有说过那种我不要脸，我要你？还记得吗？ 终于不装了。 许少卿露出一个终于不出所料的神情，这个回答让安里心一下子凉了，他眼前模糊着，坠入了疑惑的深渊。 原来那不是梦。 你何止说过你不要脸，你可说太多了。你就记得这一句吗？你求我不要走，忘了？你还叫少卿，叫救命，忘了？哎，甜死了，我都听不下去，反胃，替你害臊。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帮你的好吗？结果你今天跟我说不跟我计较了。 不可能，你扯淡。 我是扯来着，是你让的呀，小可爱。 你胡说，我才不会做这种变态的事。 我可没有胡说，你说你上次在车上意犹未尽，所以这次还想要。 我不。 不知为何听到这一句，安里大吃一惊般的突然呆滞。 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 许少卿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推到安里的身上，加上些质问的口气用来套话。因为他虽然相信科学，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傻子今天装得太好了，这不像他。他一直都是根本不会骗人的，这种疑惑让他急躁又发疯，迫切地想要再一探究竟。看到安里果然在他设的套前表现异常，许少卿再接再厉。 然后你跪在地上求我。我是不是胡说，那都是有证据的。下次一起回去找毯子打卡啊。 我 喂，怎么了？想起来了是吗？ 安里仍然一言不发，双目发着不知什么呆，像是打定主意不跟他玩了。这个反应太讨厌了，无论许少卿怎么折腾，他不说话就是不说。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这样了。 说话。 安里还是没说话，他的眼睛有点发直，像是在看天花板，却又没有焦点。 看着我。 许少卿捏住他的脸颊，安里有点缓慢地把眼珠移动到他身上，却仍然还是沉默着。安里这种消极抵抗的行为竟然让许少卿有种委屈的感觉，这实在是不应该啊。但是这他凭什么呢？ 他说过要负责，现在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是什么意思？说话。 说什么？ 还让我告诉你吗？我他妈来干嘛了你不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还装蒜？你到底是傻还是精啊？还是有病？我问你昨晚的事儿。 昨晚的事？对不起啊，好像确实是我勾引你的，是我不好。 就完了？嗯？ 还有我浪费了你的时间，我不应该浪费了你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我身上，我该死，你饶我一命，以后我见你绕道走行不行？ 说的什么一堆屁话。 徐少卿，你混蛋，你直接杀了我不方便吗？ 安里，想要直接的什么？你想得美。 你到底要我怎样？ 我要你把昨晚说过的话再给我说一遍。 我不记得。 安里就没出息地抽泣起来，他哭得很难听，许少卿心烦意乱。 我都让你，我让你，你别他妈哭了，操！ 你杀了我吧，我受不了了。 哭哭哭哭哭！我哭你妈哭！不记得，不记得就算了，给我装个毛线！你不配，你这样的蠢鱼还不满大街都是吗？ 许少卿蓦地冒出这个想法，马上就跟决定了似的，抬眼看着安里的脸，没想到安里竟然也在用迷离的眼神深深地看着他，目光相对，两个人都愣住了。 你为什么看我？ 安里没说话。许少卿突然想到那句，我想看着你的表情，我想看你舒服的样子，突然跟发了疯一样。 你非要坑死我是不是？说着不要还他妈这样。 放手。 我可没有胡说。你说你上次在车上意犹未尽，所以这次还想要。 就是这句，许少卿刚才说了让安里一下子卸去了全部力气的话。因为那是秘密，是自己一想到都会马上切掉脑回路屏蔽掉的秘密，是死掉也绝对不会说出口的秘密。很多时候他无法控制地想到在车上的情景，因为那是他人生中绝无仅有的疯狂体验，他得到了他就忘不了。他恨许少卿说过不要把他玩坏的，可最终还是把他玩坏了，还上瘾了。现在安里到死也绝对不会说出的秘密却从许少卿嘴里说了出来，当然只能是安里告诉他的。那昨晚真的是自己主动的，许少卿没有说谎，那不是梦。安里在不断颠倒身化的眩晕中似乎能接上那个他之前没做完的梦。 少卿别走。 我不走，我的好宝贝儿，你好乖啊，你只能是我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喜欢，喜欢我吗？ 许少卿，我好喜欢你啊。 知觉是种很奇怪的东西，疼痛是会逐渐麻痹的，快感却是逐渐累积的，它是偏心让人快乐的。但安里觉得这不是好事，就像他现在，他觉得自己好需要这个人，甚至觉得那人是在对他好的，这是不对的。 许少卿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 安里脸上的泪已经都滚落到头发里去了，眼睛还是红的，眼珠的方位似乎在看许少卿，但聚焦的位置却落在了不知何处，呈现一种虚无的状态。 我真的不被得到一点感情吗？道歉也行。 许少卿看着安里，眉毛深深地皱了起来，忽地俯下身去吻上了安里。这个几乎想要把他吃掉的深吻让安里胸口发闷，眼前越来越模糊，他在眩晕的深渊中持续下坠，他看到黑暗的深处下有一片白雾，他大头朝下飞过去，白雾就变成了悬浮在黑暗之上的天，而他正在向上飞去，只要进去那边就回不来了，早就知道的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